着海浪我都触摸过，到穿梭着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决然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走。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，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眼泪还没有流透，笑得整夜不息灯火。看天过看过一过，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，看遨游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人间山的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天空就算不蓝或许去必须写前奏，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，一定找得到没有过。